只是当茶喝嘛，对不对？而且三种药材可都是好东西，即便是治不好耳鸣，也应该呢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每天开始改喝用红花、桃仁、丹参泡的茶。那谁知道，一个月后啊，他就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到哪不对劲儿了？ 这满脸通红啊！ 哦， 而且还发痒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枕头上呢还能看到一些小血点儿。 那这脸上也没有伤口，怎么平白无故就出血了呢？ 是啊，那都说中医理论它深奥，因为同一种症状的表现辩证之后，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病机。 嗯， 咱们就说这个耳鸣，虽然说肾开窍于耳，但耳朵跟其他脏腑的经络的联系是非常广泛的。 哦， 这个五脏六腑气血失调都可能是这个耳鸣的内在的原因，包括这个肾虚，咱受到热邪侵袭了，这个人有肝火了，气血瘀滞了，或者是人亏虚等等。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做大夫的也要仔细的分辨，要对号入座。你看这个病人的同事， 嗯， 那个同事喝红花、桃仁、丹参泡的这个茶，把这个耳鸣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这位同事的耳鸣他是气血瘀滞导致的。 哦，正对症了。 对了，这个红花桃仁啊，它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让热血沸腾，靠这种热来增加血液的流动的速度，冲破有瘀的地方， 嗯， 以此呢来化瘀。而这个病人的耳鸣他是没有血瘀的症状，血呢原本就是畅通无阻，那你吃了这个红花桃仁以后反而会流得更加快，从原来的均匀的步伐就走到了直接过渡到了跑。脸红啊，就是血热妄行上了脸，发痒则是血在血管内流动的速度过快的一种反应。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还会感觉到发热。 嗯， 你看他这个枕头上能看到小血点儿，你说晚上睡觉脸上也没受什么伤，哪来的血点啊？ 嗯， 那么这个也是气血畅通的人用了化瘀药的结果。你看血行加速了，他就会生热。那么辩证了这位朋友的病情之后，我就给他开了几副清热解毒的药，喝了几天之后脸上也不再烫了，痒呢也慢慢的就消了。所以呢，中药你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灵验，关键是不是对症。那只有辩证用药都对了，才能药到病除，才有神效。那辩证要是错了，就可能成为毒药了。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桂英徐主任 最近几天呢，有一个新闻，我是不知道大伙儿听说了没有。 什么新闻呢？ 说的是一位66岁的肝病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基本上呢，已经康复了。但是因为最近呢，这秋天呢，气温比较低，患者呢，可能是感冒了，连续几天发烧，啊，那得上医院了。上医院，肯定得检查，一检查以后发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还有胃溃疡。 嗯， 那咱们说呀，人体细胞它本身就有自愈能力，也有免疫力，所以近年来医疗发达的国家都在集全部的人力财力啊，极力的发展生物疗法，大量的培养生物学人才，为的就是改变这样的现状。而咱们生物疗法就是生物疗法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嗯， 它针对的就是细胞，就是通过修复激活人体结构的最小单位细胞。而国内啊，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药物的滥用问题。所以生物疗法的出现，通过高地磁场的一个修复，激活细胞，可以说解决了问题。 嗯， 那咱们说到这个高地磁场修复细胞的作用，人体细胞的自我修复更新换代可以给咱们身体健康带来焕然一新的作用。咱们人体有数百万亿的细胞，包括人体眼部的细胞，人体的眼部有一个零部件，它叫做晶状体。 嗯， 这个晶状体就好比窗户上的玻璃，那个光线只有透过晶状体射入到眼球，然后投射在视网膜上，这样咱们才能看清东西。而我们常见的眼病，比如白内障，就是因为晶状体上的细胞老化了，或者损伤了，或者变性了，没有办法得到修复了，就导致晶状体出现了浑浊。那么晶状体浑浊了，这个时候当光线射入到晶状体上的时候，因为晶状体浑浊的原因，光线呢，没有办法透过晶状体，它就不能正常的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这会儿人是看不清东西的，这就像是什么呢？在玻璃窗上拉上了一层窗帘，窗外的风景你什么也看不到。 嗯， 那在这儿我为什么要讲白内障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咱们国家500万盲人当中，白内障导致咱们失明的就占了一半。 哦， 而咱们国家现有的白内障的患者已经达到6000万了。 嗯， 未来的50年，每年新增白内障患者将超过50万人。其中啊，60岁到89岁的人群当中，白内障的发病率高达 80%。所以大伙儿看看，这白内障的问题严不严重啊？它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了呀。 没错，都说眼睛它是心灵的窗户嘛。 是啊， 如果说到了晚年咱们再看不清外面的世界，这真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莫大的打击了。 嗯， 那徐主任，白内障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哎，这个话题我一定要说一说，而且我这会儿希望听到我讲今天的中医讲学这档节目的朋友，不管老中青，希望您不要调台，因为这件事情不光涉及到我们老年人、中年人，还涉及到这些婴儿。白内障其实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嗯， 就是晶状体的代谢紊乱了，细菌也好，病毒也好，代谢不出去了。那么日积月累就造成了晶状体浑浊。晶状体一浑浊就跟什么一样呢？举个例子，跟那个咱们家里吃的蛋花汤一样。 哦， 那咱们说晶状体它为什么就会紊乱呢？它不紊乱咱就不得白内障不就是吗？眼底的血管要是有了淤堵了，咱们的代谢通道被堵死了，那大伙儿想一想，眼睛它才多大，而在眼底分布着血管视神经，那是千丝万缕，那些个血管得多细微多脆弱。所以我们总结下来，白内障其实就是微循环障碍，那这其实也是它棘手的原因。 嗯， 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有一次有一位女同志医院眼科去看眼病，排呀排呀，早上五点多钟去挂的号，排到快吃中饭了，轮到他了。进去以后他说我看东西看不清，当时那个大夫看见他来以后啊，就问他病人咋不进来啊，你陪的病人呢？结果这位女同志就说，大夫我就是病人啊，你就是病人呢，这儿是专家门诊，你是看什么眼病啊？我看看你也不像有眼病啊。大夫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这位女同志太年轻了， 嗯， 知道吗？她才50，50她的视力已经不行了，而且她人本身还长得年轻，看上去就像40多岁。她说那你什么眼病啊？她说前期我已经来查过了，是白内障，我这会儿是准备等您安排给我做手术。 哦， 那么白内障这个眼病，其实我告诉大家，早期的白内障可能在40多岁已经开始有了，就是40出头。为什么我说我们这档节目听众朋友你不要调台，因为事关你可能就是40岁年龄段。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白内障不是我们老头老太太我们这些老年人的专利，你们中年人也会有。咱们很多人现在一发现这个晶状体浑浊的时候，大夫说哎呀你这是白内障了，晶状体浑浊了，就想到什么呢？滴眼药水吧。 嗯， 啊，那不滴看不清啊，就希望滴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啊，滴完眼药水以后咱这个眼睛就没事了。结果呢，滴完以后发现不仅仅眼睛的视力没有任何的改善，而且眼睛还经常感觉火辣辣的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眼睛，人的眼睛里头有一层自我保护装置，它的名字叫血眼屏障。 嗯， 它可以防止外部的细菌病毒进入眼内，它这个保护功能真的特别好。那当然它也能防止眼药水的进入，所以最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药物进入到你的眼部，那是微乎其微的。 哦， 那咱们再往下说，有人说了，我这晶状体浑浊简单，找大夫我换个新的晶状体不就更好吗？那我还得跟大伙说，这种手术也不是说你一直可以啊，不行了我再做一次，不行了再做一次，不可能，不可能永久的给你做这种手术。所以要治疗白内障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新陈代谢的通道给疏通了，让血液能够濡养你的眼部，让你的巨噬细胞能够吞灭细菌病毒，让溶酶体能够分解晶状体里头的蛋白质，把它代谢出去，让受损伤的晶状体细胞得到恢复。而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巴马得到的启发。 嗯， 那大家看啊，在巴马即便就是百岁老人，他的视力也是非常好啊。 哦， 他自个儿穿针引线纳鞋底儿直布做衣服，对于百岁老人来讲他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们当时考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巴马老人的眼睛啊非常的清澈， 嗯， 就跟那5、6岁大的孩子一样， 它里头你看上去那个眼睛没有杂质，水汪汪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是因为它们长期生活在高地磁场的环境当中，眼底血管始终处于那种畅通的状态，眼部组织能够得到血液的濡养，那细菌杂质也能够代谢出去，并且呢还能够修复病变的眼部组织。所以呢，复制了巴马高地磁场的生物疗法对于白内障等眼病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记得有这么一位患者，50多岁，他的眼睛呢就是从一开始的觉得干涩，我相信我们现在收音机旁的不要说50多岁的人，30多岁、40多岁，你们这些人已经有过眼睛干涩的感觉了。最开始眼睛干涩，到后来看东西它就有一些模糊了。大概多长时间呢？模糊了大概半年，差不多半年多时间吧。不行了，模糊就得去看病啊。然后呢，到了多家医院，都诊断为他是白内障。因为我们很多患者，第一，就是怕手术，想不挨那一刀，心里的这个想法呢，哎呀，我用用眼药水吧，啊，兴许我就看得清了呢，兴许我就好了呢，兴许我就不做手术了呢，所以呢，一直也没做手术。那么后来，经不住医生的反复的劝说，这位朋友呢，他自己也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白内障啊，导致他永久性的失明。他就自己没事就琢磨，琢磨什么呢？我年纪才50多岁，我这要是失明了，我上个厕所也得人扶，我吃饭喝水要人喂，我上个楼梯，我下个楼，我万一倒个开水，我做个饭，别弄出火来，别烫着，我过个马路，我又看不到。越想他越害怕，越害怕呢，他就越不用眼睛。哎，看电视也不看了。手机也不玩了，他说现在玩多了以后手机就没法看了。他还怕自己不能亲眼看到孩子结婚成家，他也怕自己看不到回头出生的胖孙子，他更害怕失明以后给家里人，给孩子，给他爱人带来的沉重的负担。所以他考虑再三呢，这位50多岁的朋友他就决定去做白内障手术。啊，他以为做了手术以后视力就好了，一劳永逸。手术以后右眼的视力达到 0.6， 可是左眼的视力只有 0.1。 你说两只眼睛视力差这么多，这时间一长了，大脑呢它就会屏蔽掉一只眼睛的视力。后来呢，他看东西只能一只眼睛看，另外一只眼睛呢就是看不见了。因为用则进，废则退，你总是习惯于用一只眼睛，那么那只眼睛不用的话，他的视力就会减退了。因为你不用嘛，不用还让你看什么呀。那么说到这儿，我要简单的要说一句话外题。我们家里有些小孩子啊，在看电视的时候，我请家长注意，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看电视歪着头看，上课听讲也是歪着头，那么就说明如果往左歪的话，他的右眼在用力，他的左眼几乎不用了。这个时候越小的孩子越能纠正，越大越难纠正，这个提醒家长注意啊。那么接下来我说这位朋友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不看了，因为他不用这只眼睛啊，所以到后来他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大伙儿试试，你闭着一只眼睛，你就睁着一只眼睛过日子，走路、做饭、做家务，难不难受？非常难受。所以这个呢，就严重的影响到他的正常的生活，而且他的左眼明显的已经又出现了新的浑浊。所以当患者被医院推荐来做生物疗法的时候，这个患者是抱着怀疑的心态来的，就像之前我们让所有的患者来做体验，每人有10次体验， 有的人来的就是看热闹，有的人是怀疑，有的人说试试吧。但是当这个患者真正的用上，他就被当时的那种感觉所折服。 什么感觉呢？ 因为他感觉到眼部好像有无数的蚂蚁在爬，有点痒痒的，麻麻的感觉。 嗯， 其实这个就是生物疗法所释放的脉冲，在打通他眼部长期代谢不良所形成的毛细血管的瘀滞。患者在做完之后，顺着左眼的眼角有大量的分泌物流了出来，黏糊糊的，而且你把它拿到鼻子这儿一闻，有一种刺鼻的臭味儿。啊，我跟大家讲，你要是做的话，你摁做完以后，或者第二天，或者是当天，你摁一摁你的靠近鼻子这边的眼角，你一摁就有好多黏黏糊糊的东西，摁都能摁出来，它是自己流出来，有的人一摁一擦眼睛一摁就出来很多很多。好，黏糊糊的臭的东西，那么患者就自己发现呀，这个黏糊糊的有臭味的东西出来以后，自己的左眼睛清澈了不少。那么患者在做的时候，左眼的分泌物又有了，但是比头一次要少了一点啊，左眼看东西更清楚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左眼已经没有什么分泌物了。 嗯， 当然有的人不同，可能还要有一阵子分泌物啊。那继续坚持，他的左眼的视力在逐步的提高。 哦， 这个时候两个眼睛看东西就非常清楚了，他的生活完全不受影响了。其实我们讲眼病之所以难治，就像是这个患者为了治他的眼睛，他走了太多的冤枉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当然他也受了不少的冤枉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太细了，眼组织呢也太小了，并且呢还有血眼屏障的阻挡。那么这个患者幸运的是，他及时使用了生物疗法，并且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视力。生物疗法所释放的脉冲也好，高地磁也好，远红外线也好，都是物理能量，是不受距离空间限制的，它能直接作用于细胞，可以修复细胞，并且解决微循环障碍。那我们讲，现在已经得到生物疗法的朋友，你又要想改善白内障的朋友，你现在呢可以记一下啊，怎么个用法？大家呢可以把主机抱在腹部，贴近你的肝脏的位置，然后把电极片贴在你肾束上，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 嗯， 那基本上一段时间呢，代谢通道就能得到一定的疏通，把细菌病毒通过分泌物的形式给它排出眼底。那这个时候呢，眼角的分泌物就会逐渐增多，那继续坚持，眼前的白纱就能慢慢的揭开，晶状体浑浊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小，视力呢能够逐步的提高。那当然我们说有条件的这个情况下，你再配合上生物制剂，那改善的速度还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其实呢，生物制剂早在很多年前就被证明了，有着加速疾病改善的疗效。我记得早年呢，我公爹治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一年前因为这个腿部骨折住院2个来月，当时因为这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医生就建议呢，啊，那既然没有钱，那就回家吧，回家休养吧。回到家以后，患者又躺了1个多月，感觉到能走路了，就是偶尔腿有点疼，不敢太用力，但是也没太注意，以为自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每天正常的做家务。那既然没有钱，那就回家吧，回家休养吧。回到家以后，患者又躺了1个多月，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哎，我说那个昨天我收到了 啊，收到了啊。 我这个这几天嘛，这个眼睛啊，就是突然的有十几分钟那样就猛闪各种颜色的那种闪光。 嗯， 完了就吓得我，我还以为什么视网膜脱了呢。 视网膜脱了是完全黑，看不见。 啊，后来过了十几分钟，哎，后来好了，就心安一点了，赶紧又去看眼科去了。完了又做了什么 CT 呀，又什么的。他就说是那个右眼比左眼什么增厚，有点凸那个尖的时候他就说以后你就要注意点了，稍微一头痛啊什么的，你就要赶紧来啊，青光眼呢、啊、又在这吓唬，吓得我在那里。 说说你其他的病症。 我其他的就是那个有心脏不好，胃，可能肝也不好，胆固醇也高，血压低，睡眠不好， 平时也怕冷 啊，对， 那你血压低，脾胃也不好， 啊， 对不对？脾肾都不是特别好。那你拿到以后你做的什么穴位？ 我做的是那个贴呀、啊，就贴到那个肾腧穴。主机我就抱到对到那个肝，眼睛不好，不是老听你天天听你那个讲座嘛。就是说肝与目，开窍与目。 那你这个脾胃是很多年的问题了，对不对？ 对对。 所以咱们首先要考虑到，这么多病的过程当中有先有后，先有什么病，后有什么并发症，啊。首先脾胃不好的话，血压它就不好，血压不好的话，血液循环就会慢，血液循环慢的话，你的眼睛的供血供氧就供不上，接下来就跟着眼睛就会出问题。然后你脾胃不好了以后呢，心脏的供血供氧也供不上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主要的问题是调理脾胃。 调脾胃， 对，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调理脾胃，我告诉你一个那个方案啊，在我们这些那个调脾胃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穴位叫足三里。 足三里。 足三里啊，它就是我们脾胃的啊，这是你可以做的。第二个，胸里头有胀满呐、啊，有打嗝啊，那么你要做的话呢是这样子：第一个先做三阴交。 三阴交。 第二个你做承山穴。 承山穴 在膝盖到脚的小腿的后头的当中这个地方，你在书上去看一下穴位。第三个你做足三里，你先调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你调一段时间，你的脾胃就好了，脾胃一好，血压就上来了，血压一上来，眼睛就跟着好，眼睛跟着好了以后，心脏也跟着好， 心脏也跟着好。 对，那么当你把你脾胃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接下来心脏方面咱们有的非发作期你可以做的，你看它这里边就有那个足三里穴，对不对？所以呢，你做足三里它也涉及到你的心脏，你做三阴交也涉及到你心脏了，它就是同步，你按我这个顺序做就可以了，明白了？ 每一个做几分钟啊？ 你多大年纪？ 63， 你可以每一个做20分钟。 就是把那个电击片先放三阴交是吧？ 对，三阴交完了。 主机就抱 着。主机因为你脾胃不好、心脏不好，你就抱着。抱着脾胃这个地方，不要往小肚子上放，因为有热度的那个就是半圆形那边，你往高点放，高点放，既到了你的脾胃，又到了你的心脏。好了，那你就 按。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水，是用自来水吗？ 你们家的什么水都行啊，你家平时喝的什么水都可以啊，熟的水嘛，你不能说生水放在那上喝，对不对？ 生水不行是吧？矿泉水行吗？ 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啊。 啊啊， 好了， 谢谢啊，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谢谢啊，祝你健康。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你好。 我是这个泰安人最长的，我想请教你一下，我这个，我是这个眼的哈， 眼 睛查出来黄斑病变 黄斑， 打了三个针，一个疗程打了四针，不过没有什么好结果，他那个视力还下降了，一开始没有看东西，都是看大不清，没了病变了，看那个肚子脸没歪歪，斜斜的，那时候没了这个轻快的眼， 眼睛觉得轻快了，我来问一下你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来指导你怎么做啊。首先我问一下你血压情况怎么样？ 我血压原来是不高，有点偏低，有时候 没有高过，血压是比较偏低的，对吧？ 对对对。 好的，您的脾胃好不好？ 我的脾胃不大好，但吃了这个药以后，现在脾胃正常了。 现在脾胃正常了。 好的。 好，那我再问问你，平时这个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白色的。 白色，有没有口干口苦啊？ 原来呢，我才是有点口苦，没叫口干，就是光口苦就叫。 有口苦是吧？ 这个情况了， 有没有腰酸腿疼、膝关节疼痛啊？这个有吗？ 膝关节有疼痛过，有没有头天疼，腰酸就是累了干点活我的。 累了干点活觉得有点腰酸，晚上夜尿多不多？ 夜尿多，感冒的这个冒以后夜尿多，有点尿急。 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些呢？因为这个眼睛啊，它的问题。跟脏腑有关系，如果说你这个眼角两个眼角啊眼白那个地方经常红的话呢，你这个做呢就要做心脏，如果说你黄斑变性正前方看不见，那你就要做肝和肾，因为在中医上讲这个眼睛啊它有叫五轮，轮呢属于标，脏呢属于本，轮有病了，不管是黑眼珠子有病了，眼白有病了，眼角有病了，还是眼皮子浮肿了，这都叫轮。轮有病多由脏失调所致，所以您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眼睛的话，首先我们要做一下肝啊，你这个电极片贴在你腰啊腰眼那儿，左右两个，高点低点都没问题，你用手一摁哪儿酸就贴哪儿，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开到30赫兹，就把这个主机呢就抱在你的这个肝脏这个部位，右边的肝脏这个地方，热乎乎的，20分钟做完，做完了以后呢，你除了这做完以后，在你的身体上还有一个这个穴位要做一做，就是我们讲的足三里穴。足三里穴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啊？在什么地方？ 我看这里有家里有图什么。 对对对，你再把足三里穴这个地方呢，你再做一做，因为足三里呀、这个地方对人的免疫力，对人的这个身体，比如说脾胃呀，这个便秘腹泻呀，这个整个人，足三里或者是气虚啊，或者是人很瘦啊，整个是一个。强壮身心的一个大穴，它增强你免疫力它增强你的抗病能力，它给你补中益气，通经活络，驱风化湿，扶正驱邪，它有这个作用。那你气血供不上嘛，对不对？缺血缺氧嘛，所以它这个穴位呢能给你疏通整个经络，所以一般情况下你这两个穴位做一做的话那就特别好。那么还有一个，你不是说睡不着觉是吧？ 对对，可我 睡不着觉呢，就做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呢，它有安神的， 也有安神的这个作用。它呢还可以健脾益血，因为你的脾胃不是最好，脾胃不是最好呢，你这个血呢供血供氧供不上啊，就这几个穴位你做一做，眼睛就会逐渐的好起来。哎，你这个眼睛就会逐渐的好起来。然后你拿的生物制剂在饭后半小时吃一支。 哦，我现在用着都没有。 哎，对，饭后半小时吃一支，然后你做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眼睛分泌物很多，要不了几天，你的睡觉就可以达到六七个小时了。 嗯。哦，好好好。 但是呢，一定要巩固，你不巩固的话不行。你要是不巩固的话呢，你的细胞还没有得到完全修复。 哦，好好好。 啊， 那最后。 啊。 哦，有什么病你和说休息的。 谢主任。 啊。 我有腿疼、腰疼、肉疼、筋疼。这个后来吧，就是腰间盘，坐骨神经 啊， 血压也高， 血压也高， 心脏也有点毛病， 心脏也有问题， 哎呀， 好 啊， 这个呢，先解决你的腰疼，那么在中医上讲，腰背委中求，你就做委中穴，委中穴在什么地方？在你膝关节的后头，贴在两个膝。 就是坐在那里。 贴在两个膝关节的后头，坐这儿，然后你这个主肌搁哪儿呢？主肌你可以抱在胸口，抱在你的这个腰的这个前头这个地方，或者你主肌放在腰这边后边也行，也行。哎，就这样子，就做这个穴位，就做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做完了呢，你还可以做一做足三里穴，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啊，然后你再接着做你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呢，在咱们这个说明书上都写着的，啊，你选择一个或者是两个，做20分钟一次，啊，这样做，不要一天做一小时，做多少时间，不要做那么长时间，啊，因为你做的过程当中，你每做一次，它肯定对你的身体就特别有好处，啊，生物制剂是在饭后半小时吃一支，一天三次，一次一支，就这么吃就可以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好嘞，谢谢施主任。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啊、好嘞，再见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老师吗？ 哎，我徐桂英，你好。 你好。 哎，你好。 你好，我是辽宁丹东市的。 啊。 我一直啊在听老师讲课，哎呀，老师讲的太好了，真的，我还特别特别喜欢听，就是我天天都听，就是哎呀，不听得客厅上少点什么似的。 嗯。 真的，徐老师，我现在觉得我就是个半条命。 怎么就半条命了呢？ 上面哈就是身上老出汗老出汗，下面就是寒 啊， 那个从那个腰往下着呢，我就搁这坐着哈，我腿呀、和脚后跟呐、和屁股 啊， 就像那个冬天的刺骨寒风似的 啊， 往里头灌风 啊。 啊、心脏也不好啊，天天头晕、头迷糊、干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就是半条命 啊啊， 颈椎和腰椎还都不怎么好， 颈椎腰椎也不行。 哎呀，我就想那么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我就在这天天想啊。 啊，你身上的病特别的多是吧，年纪多大呀？ 我今年66岁。 才66啊。 就是这几年照顾老人累的、我就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父亲去年才走94岁。 哦，所以没办法，对不对呀、咱们 对，没有办法，尽孝子是应该的。 对呀、尽孝是应该的。 应该 你说咱们作为儿女，老人得病了你能不照顾吗？对不对？ 对，是。 但是呢，这个照顾得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 对不对？所以啊，咱这个事儿先不说，咱今天说您身体上的这个病症啊。 对， 您这个病啊，就是一天到晚的出汗，那您要是总是出汗的话，您这个血液循环就有问题了。 对 啊，你的供血供氧供不上，水分都跑了、血液不得粘稠吗？ 那你有没有在那儿吃点汤药啊？ 我没有啊，我就想让你给我开个方子 啊。 再就是那个什么，还有那个，我听那个昨天讲的生物、 啊、哦，生物疗法。 对， 它主要呢，就是针对咱们这个一体多病的人呢，调理也好，预防也好啊。 嗯， 它这个效果不错。像你这个出汗，是不是绝经期以后的出汗呢？ 我就是前几年累的哈，就是心脏不好啊，一着急就跳120多下，一着急就跳。 心脏，那你就循环系统有问题啊。 对， 嗯， 完了，现在脚后跟和腿都是凉的，我就想开个方子给我治一治，看看到底是那个怎么样。 嗯嗯，那么吃药的话呢，这样子啊，开腹中药，怀牛膝20克，杜仲15克，桑寄生15克，天麻15克，钩藤25克，泽泻20克，龙胆草15克，夏枯草15克，生地20克，麦冬15克，玄参15克，白芍15克，炒山药20克，茯苓15克，炙甘草15克，木香15克，陈皮15克，当归15克，柴胡15克，啊， 好，好，哎呀，这么多年了，就是半条命 啊， 成天看病， 哎呀，才60多岁的人说啥半条命啊，对不对呀、啊？ 真的，徐老师，谢谢 啊，不用 谢， 不用谢， 感恩你， 我要感谢你们支持我的工作啊，支持我们的中医。啊，因为中医毕竟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粹，您说对不对呀？ 对， 咱中国人别把中医给忘了啊。 对， 啊，有些疑难杂症，中医还是能够治好的呀，对不对？ 我上那个什么医院去住院，打那个西药，全都过敏，一打完针 那你过敏性体质，您的免疫功能比较差，那么生物疗法您应该用。生物制剂，它是内在补充人体生物场的调节素，这个药我觉得你应该也用上、把你的身体的内环境也要调一调啊。 好， 好， 谢谢徐老师啊， 不用谢， 好， 不用 谢， 谢， 感恩你，感恩你、 不用感恩， 谢谢， 不用感恩， 再 见，哎，再见， 好，谢谢啊，好，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半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强，几百草妖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